年都唱幾次㗎啦，呢隻大家都會識嘅。 要的年月也不会沉寂，心中深处始终有记忆，那年那夕曾经痛惜，年月里最怕违背，一点真理一个理想永远地寻觅，悠悠长长继续前行，不用去惊怕，惊惊惊惊从头斩去，不必多害怕，抱抱沉虽不说因话，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的时间，但有一个梦不会死你着烦，无论雨怎么打，自由仍是会开花，但有一个梦不会死你着烦，来自你我的心几着烦。 战争的开始，在未来的日子辛苦大家。